第五十集，撕裂德拉诺。卡德加的脑袋晕乎乎的，但他感到一股温暖的疗愈能量在身体中流转。他咒骂着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裂隙正逐渐从视线中消失，只留下了一道蒸汽般的残痕。奈奥祖走了，他手下的兽人也跟着他去了。图拉扬就站在卡德加身后，但他没有看到裂隙。卡德加在真正看到裂隙之前，其他感官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存在。尽管图拉扬也拥有强大的力量，精通圣光之力，但对奥术魔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洞察力。 我们太迟了，裂隙消失了，消失了！以圣光之名，不！奈奥祖一定已经关闭了身后的时空裂隙。 但你得到了达拉然之眼，这很重要，不是吗？ 是的。 好吧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看起来，至少在黑暗神殿下面的战场，我们打赢了。 卡德加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追踪到奈奥祖吗？ 我不知道奈奥祖使用的法术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裂隙带他去了哪个世界，因此即使我能从这里打开一个新的裂隙，也无法保证他会开在和他们相同的世界上。 此时卡德加的注意力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住了，他皱起眉头，迈步向前，走向铭刻在顶层的三重符文圈。奥雷利亚也看到了，他十分好奇， 这是什么？ 能量，除了麦迪温之塔，我还未见过一处能量之丰沛能与这里相比的地方。我一直纳闷，为什么奈奥族要将地狱火堡垒留给我们，而不是尽力守住它并在那里施法。因为他在那里办不到，他必须来这里，他需要这里的能量来进行仪式，这就是他冒险也要赶往黑暗神殿的原因。 这个圈对我们有帮助吗？ 我不确定，也许吧。 卡德加走进中间的符文圈里，紧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头，发出了无声的惊叫。他感觉到了无比强大的能量，它像野火一样在卡德加体内奔涌，点燃他的血管，他的感官几乎无法承受住这样的冲击。奈奥祖是个萨满，不是法师，他的力量来自大地、天空和水，来自这个世界本身，而这里是世界能量的聚焦点。对于奈奥祖而言，这就像是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到已经反复演练过的操作上。虽然之前的演习规模比这里的要小，但是他知道如何去应对。然而对于卡德加来说，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，而且非常危险。但卡德加作为大法师可不会那么简单，他在达拉然修习的时候就是一位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，而在给麦迪温当学徒的那段短暂时间里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之后他更是从未停止研习魔法。虽然眼前这种能量形式是全新的，但他仍然是魔法，这意味着他仍然是意志力的问题。卡德加的意志一向坚定，慢慢的他控制住了他的感官，迫使这种新的能量逐渐安定下来，直到轰鸣声变成一种嗡嗡的背景声。然后他喘息着睁开眼睛，此时此刻站在这里，体内充溢着整个世界的能量，他可以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东西。 哦，不，你看到了什么？ 很多裂隙，奈奥族不止开启了一个，他打开了很多，多到遍布了这个贫瘠的世界。这种程度，我认为德拉诺承受不住，也控制不了这一切。裂隙就是撕开的口子，这些撕开的口子会使这个该死的地方彻底分崩离析，而我们也会随之一同被撕裂。 我们能做些什么？我们还有多长时间？ 卡德加还没来得及回答， 神庙和周围的土地突然开始震动，火山颤抖着，喷发出了更多有毒的熔岩，形成了滚滚的绿云。紧接着，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可怕的爆裂声和震耳欲聋的隆隆声。卡德加抬眼望去，看到大量的岩石像瀑布一样滚落下去，黑暗神殿依山而建，山的另一边便是大海。现在那些山峰正在崩塌，大部分碎石都跌入水中，但仍有一些向着他们的方向飞来。卡德加毫不犹豫，立即低声念了一个咒语，释放了一个魔法护罩。当岩石、沙粒和尘土从他们三人身边飞过时，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。第二个咒语保护了下面的区域，联盟部队正在那里扫荡残余的部落势力。战斗刚刚开始时，许多兽人就已经四散奔逃了，现在突如其来的山崩加快了他们逃跑的速度。德拉诺，这只痛苦的巨兽，正如卡德加所预料的那样，正在把自己撕成碎片。同时，卡德加也意识到，德拉诺的灭亡也许并不只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卡德加脸色沉重地走出了符文圈，感受着身体里的能量骤然间降回了正常水平，就像离开了旺盛的篝火，换成了一只微弱的火把。他努力地控制着，不让自己发出沮丧的呻吟。他知道，如果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太长，会危及他们所有人。 艾泽拉斯处于危险之中，这些裂隙是不同世界之间的联系，黑暗之门是最大的，也是唯一稳定的。我们的世界是相互连通的，这里的崩塌可能会通过传送门扩散过去，影响艾泽拉斯。我必须回到黑暗之门，去关闭它。 用什么关闭它？ 我有了古尔丹之炉，麦迪文之书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我会找到他的。 那我现在去召集军队。 没时间了，你明白吗？很抱歉，图拉亚，如果我不能马上关闭传送门，当德拉诺被摧毁时，会把艾泽拉斯也一起带走的。 那就我们几个去吧，我们得用上施救，那是回去的最快方式。但是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要对战士们说几句话，不管时间有多短，他们都值得我们这样做。 卡德加从图拉扬的眼中看到了理解，也有不甘。图拉扬把一只手伸向奥雷利亚，他们一起冲下楼梯。卡德加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离开，他从奈奥族的手中夺走了达拉然之眼，但在奈奥族发起反击之前，他还没来得及找到麦迪文之书。就在这里，他告诉自己，肯定在这儿，因为要使法术生效，必须得与三个星座协调一致。奈奥祖在消失的时候还握着一个银质的权杖，那大概就是萨格拉斯权杖吧。很好，这样一个被诅咒的物品远离艾泽拉斯会安全得多。但是那本该死的书在哪里呢？卡德加需要它才能完成那项工作，而那项工作又必须立即完成，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太晚了。卡德加把自己的感知延伸出去，但空气中充斥着魔法元素，让他很难清晰地感受到任何东西。这本书可能就在他鼻子底下，也可能远在几里之外。该死的，卡德加沮丧地想着。忽然，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有什么东西在动。